有效的恩召 efficacious call， 我们讲义里面的英文词是 effectual call， effectual calling， effectual 或者 efficacious 呢，意思就是有效的。有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的呼召也绝不突然返回。神的呼召临到一个罪人，结果就是他被召了。在这一段呢，我们有四个大的题目。第一个是有效恩召的必须性，第二是圣经的根据，第三是有效的恩召的性质，第四是圣灵乃是圣灵在有效的恩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先来讲人需要有效的恩召。简单的说两点，第一，没有人能够回应普遍打错字啊启示的呼召啊，启示啊，这个拼音呢 启示不是其实啊，那是一个词啊，没有人能够回应普遍启示的呼召，也没有人能够回应福音的呼召。对，首先没有人能够回应普遍启示的呼召。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神借着受造之物向人显明他自己。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倒过来啊，人在人心里面显明他自己，叫人无可推诿。但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又再退上一节啊，神的愤怒啊倾倒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不虔不义，人的不虔不敬虔压抑阻挡真理，就是神啊，神在大自然跟在人心里面的启示，人压抑阻挡，所以人不能够回应，也不愿意回应普遍启示的呼召，也没有能力回应福音的呼召，因为人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那讲到这里呢，你会常常听到我问一个问题，你相信人是完全的堕落吗？你相信人完全堕落吗？好多基督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干脆说我不相信人完全堕落的。那什么叫做不相信人完全堕落呢？就是说人虽然是死在罪过程中，但是呢还有一点点的自由或者意志上的力量会跑到神的面前的，这就是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因为他还有这个良善这个能力的跑到神的面前。或者呢，人虽然是死在罪过犯中的，但他有一点点的智慧理性，所以呢你可以给他辩论，用证据或者是论据 evidence or arguments 铁证待判，带谁来判？带罪人来判，因为罪人还是有清醒的头脑，这叫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或者说呢，人呢临死了，但是魂跟身体还没有死，还有中立地带 neutral ground， 这也是不相信人完全的堕落。或者说呢，人是堕落了，但是呢他还会做善事还有一些好的行为。那罗马书第二章处理这个问题的但是你将人的行善或者是理性的运作作为证明人不是完全堕落的话呢，那你就是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人是完全堕落是什么意思呢？完全堕落不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愿意把飞机撞进去高楼大厦，完全堕落不是说人作恶都会到极端的极点，不是这个意思。 Man is not as wicked as can be不是每个人都把他的罪恶这个罪性呢发挥到尽头，不是的。完全堕落的意思是说人性的每一部分都堕落，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人的情感、人的态度、人的野心计划都堕落了，人的言语人的所做一切的都堕落，这个叫完全堕落。完全堕落的是包含人性的全部，而不是说人的行为邪恶到什么程度，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呢没有能力回应福音的呼召。那有人问，那你难道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吗？好，简单的回答，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预定有的，自由意志没有的，这四个字对不对？好，那你说林牧师你不相信人有自由选择吗？好，答案是有的，看你自由选择的定义是什么。假如你认为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定义就是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那事实上没有人有这种绝对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你我都没有选择我们出生的日期、地点、父母亲是谁、血型、基因，还有很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都没有选择。但是今天早上我选择穿这件衣服，不是穿另外一件衣服，那是我选的。讲的具体一点，自由意志的四个字呢，在哲学跟神学的历史上有它特定的意义，所以呢不好用，很会误导 ，very confusing, misleading term。第一，自由意志呢可以解释为随意性 arbitrariness， 意思就是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那事实上没有人有这种的自由意志的。我们有的都是在有限的范围里面的选择。第二，奥古斯丁当时他争辩的对象的对手就是 Pelagius 柏拉纠，纠正的纠。柏拉纠的理论呢，乃是说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人有这个力量，人有这个行善的、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力量。这个自由意志的定义是这个，所以奥古斯丁说没有的，人没有自由意志，人不会去选择做好的，人是败坏的。那他自己的一生的经过，他的罪啊藏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很强调这一点，人没有行善的能力。好，我再说自由意志呢，可能被解释为随意性，或者说呢人有力量选择神要他选择的，就是悔改信耶稣。好，那但是呢人有没有选择呢？有的。加尔文所有改革中相信预定的人呢都相信人有选择的，没有人否认今天早上我穿这件衣服没有穿另外一件衣服是我的选择。没有一个相信预定的改革中的信徒会否认这个的，所以我这个不是辩论的那个焦点。下面要讲一讲圣经的自由观，是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下面一大段话呢，基本上是创世纪第一跟第二章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神是永恒的、无限的，神所造的人是在时间里有限的。对不起，这个讲义里面没有了啊。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有限的，可是真正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是带有道德责任的，人要承担他选择的后果的。而神给人这个有限的却是真实的选择与责任呢，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特定的处境里面，就是伊甸园。什么环境呢？就是神已创造万有，神已说话，他已经晓谕啊，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啊。我再来一次哈，神把人放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就是神已经创造，神已经说话，在这个范围里面，神给了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选择，可是真实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要负责、要承担后果的。从这重的意义来说，人是有真正的选择，可是这个并不是那些不相信预定、只相信自由意志的弟兄姊妹所讲的自由意志。所以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说人有自由选择的。可是现在下面的问题是，人从被造的时候那种公义圣洁的情况堕落了。现在问题是，堕落之后的人还会不会去选上帝要他选的，敬畏神、顺服神、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永远跟随 一生遵守他的话，跟随主呢？答案是要看你相信不相信人的完全堕落。你假如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话呢，人是已经失去了行善、悔改、信心、顺服等等的能力。假如你不相信完全堕落的话，你就可能会人，你就可能会为人留下一个余地，一点点的自由，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的理性，啊等等。OK， 嗯、我常常喜欢跟我的学生说，给你六个月去想一想，给你六个月去想一想，你相信人完全堕落吗？好，我们这里的出发点呢是人没有能力回应福音的呼召的。这里有好多的经文啊，我只把它读出来就是了。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心地昏昧。以弗所书五章第八节，你们是暧昧的。约翰八章三十四节，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二十节，做罪的奴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约翰三章三节，人若不重生呢，是不能见神的国的。林前二章十四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罗马书八章七节，体贴肉体的是与上帝为仇的，不服也不能服上帝的律法。约翰十五章五节，离开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林后三章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任什么事。好，所以恩典的呼召是事实，而人在肉体中没有能力回应也是事实。可是呢，事实上人们的确回应福音，对不对？的确有人信主得救，所以是神的恩典。再说一次啊，上帝有效有大能的恩召是事实，人不没有能力回应也是事实，但事实上有人信主悔改，所以就是有恩典的。这个呼召是恩典的呼召，是有效神所发出的呼召。好，下面呢讲一些圣经的用词。圣经所提到呼召是指有效的恩召，也就是说圣经用到呼召这个词呢，很多地方都是指恩召，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神呼召我们服侍他，那个不是我们这里的讨论的范围。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给被召的就是福音的呼召，选上的就是有效的恩召。下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讲过提过，我们来读一读，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所以一个被神所召的人，结果是与耶稣基督同得分的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被召的人呢，是进入到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基督有份的，这个是呼召的结果。所以神所讲的这个呼召呢，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你说罗马书第八章说呼召的人就称我们为义，就称他们为义，那没有信心不可以称义吗？对不对？对咯。所以什么叫做呼召呢？就是使他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召的结果就是被召的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所以神所召的人，他们就进入到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得分。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那些他所召的人 就称他们为义。那我们都知道啊，人称义是借着信心。那你会说，是啊，那称义的人就有信心。那信心在哪里呢？哦，很明显的，神所预定的就召他们来。呼召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达到信心这个地步，就是给他们信心的意思啊。所以呼召这个词呢啊，在16世纪17世纪呢是包括了重生的。 OK， 呼召就是使我们进入到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第1章23到24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蒙召的，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以蒙召的人呢，就醒过来，被光照，知道耶稣基督不是绊脚石，是上帝的能力；耶稣基督不是愚拙，是神的智慧。所以被照的人呢，就被光照 ，those are called are illumined, enlightened， 啊，真正的认识基督。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18页下面有关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圣经里面讲到恩召是指有效的恩召。下面我们来看看，从旧约开始看，当然这个旧约呢是以新约来解释的。很不幸的，今天福音派很多的旧约学者称旧约做 Jewish Bible， 希伯来人的圣经，包括归正宗的神学家啊，新约是 Christian Bible， 基督教徒的圣经。不是的，基督徒的圣经包括旧约啊。那所以我们绝对可以也应该以新约解释旧约。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OK， 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得到基业，得到产业啊。那这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神也跟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17章第7节啊，我要与你跟你的后裔立永远的约。好，然后我们来看新约怎么应验的。希伯来书9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月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耶稣基督是中保，是给谁做中保呢？就是那些蒙召的人。耶稣基督为他们做中保，他们所得到的是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所以蒙神呼召，结果就是得到永远的产业。彼得前书3章9节，不要以恶报恶，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有新约的，在新约里面，神成全了，应验了，应验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彼得前书5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你看到吗？神呼召圣徒是要给他们诸般的恩典，并且要成全，要坚固 confirm 啊，要赐力量啊给啊这些的基督徒。所以神呼召的人就是要给他们诸般的恩典，并且呢要拯救他们到底，给他们被坚固、被成全、赐力量啊。 提前第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为什么被召呢？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你要持定永生，就是你蒙召要得到的永生，这个意思啊。好，所以神的恩召临到人，人就得到永远的永恒的产业。但是呢，神呼召的人呢，不只是得到永恒的产业，还有永恒的产业的今生的福分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好，这里说神呢，按照他的大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 Everything pertaining to life and godliness 都因为我们认识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以他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所以神呼召我们是要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神所造的人呢，神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所需要的，为要他们得生命，过金钱的生活。你愿意过金钱的生活吗？你愿意不犯罪，讨神的喜悦，做圣洁的基督徒吗？神把一切所需要的，就是你所需要的，好叫你过圣洁的生活啊，过金钱的生活，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你们了。都因为我们认识那以自己荣耀和美的呼召我们的主。所以神所呼召的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什么？有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就是在恩典之约里面，就是在福音里面。这里面有什么？有罪的赦免，得称为义，做神的儿女喜乐平安清洁的良心，活水的江河之涌到永生，胜过罪的力量，胜过魔鬼的力量，胜过死的力量等等。那这叫在基督里。Okay? 所以在基督里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神都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位造我们的主。所以神呼召的人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有这么多一切的东西，一切的福分。不过我们不要把福分和这个福音或者是恩典之约倒过来讲。基督给我们什么？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罪的赦免，得称为义，做神的儿女，清洁的良心，顺便还带来一些饭后甜品，好像喜乐平安不用忧虑胜过自卑等等。但是你不要把甜品当作是正餐来送上来宣讲，当作是福音。那问题是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呢，把主客正的负的倒过来了。我们有喜乐平安是因为罪的赦免，神给喜乐平安给谁？不是无条件的，是给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我们有喜乐平安是因为罪的赦免，得称为一座神的儿女，站在恩典中，而不是不论信不信，不论悔改不悔改，都得到平安喜乐。 OK， 好，所以呢，但是呢，神所呼召的人呢，就有这些今生的盼望。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得到什么身份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君王面前做祭司。什么叫做祭司？在君王面前代表别人，把人带到王的面前，是圣洁的国度。这些都是我们今生就经历得到的，就得到的荣耀的身份。我们来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所以神呢是造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 Kingdom and glory， 国度和荣耀，乃是神呼召我们要给我们今生就得到的盼望的福气。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呢，神呼召我们也要我们成为圣洁服侍他。我们读第二十一页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照你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也是完全的改变，这两个是一起的 transformed and consecrated。 神完全的改变我们，好叫我们被分别为圣出来，来效法他。而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圣洁。所以圣灵做什么？圣灵在呼召的事情上，等一下我们看是为福音，为神的话做见证。神的道临到我们，呼召我们，圣灵与这个道做见证，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来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将你的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一个自由呢，是要我们做义的奴仆来服侍。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随意性，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对自由的定义乃是按照那设计我的设计，就是神的设计来生活，就叫自由。这个火车不喜欢走在轨上，要在草地上走，结果是自杀，不是自由。那个就是罪之所在，罪就是自主 autonomy。心理学家 Carl Rogers 对人性的定义是：人就是一切的经历的总和 ，man is a self is the sum total of his experiences。而这个 self 这个 organism 这个人呢，是要趋向自主的，就是要自己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是自杀。真正的自由是不放纵情欲，而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所以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服侍。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来，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Okay， 所以为此蒙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要合一，归为一体，要感恩，要和睦。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现在又进一步了，又高一级了。我们来读：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我们喜欢读跟随他的脚中行，但是跟随他的脚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苦的意思。神对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基督徒的旨意 guarantee 保证的就是要受苦。Okay， 今天有些人在传与圣经的福音刚好相反的信息，说信主了就是平安无事了胡说，圣经说一定受苦的神要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随他受苦的榜样，跟随他受苦的脚踪。你说你这样传谁要来？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就是委身降服的你这样读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降服在神面前的。有没有人来？有。为什么？圣灵的见证，神的道，神的福音是能够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的，而且受苦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有效的恩召。刚才读了很多经文了，我们说神呢呼召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永恒的产业，今生的福分又有成圣，又有服侍，包括受苦。那这个神的恩召就神的道领导人，抓住人得到他的生命，是不变的呼召，是崇高的 护照